弟兄姐妹平安。吴大哥刚才，这是我们习惯会说，今天我们敬拜就到这里。其实我们今天敬拜还没有到这里，你还是在敬拜。第三个礼拜本来是应该是我们领圣餐的主日，但是Daniel 下礼拜会来，所以我们是下礼拜领圣餐，就让大家知道。OK， 他问我说下礼拜要不要带圣诞讯息，我说看你方便。OK， 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39-52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第二章39-52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他说的这些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耶路撒冷，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或者年纪，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但是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叫我们有那调和我们所听到的道和宣讲我们道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听到的是有益于我们，就叫我们越加认识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几年前我有机会接待一位从国外来台湾授课的神学教授。第一次第二次来台湾的神学教授会好奇，会关心台湾教会的状况或者遇见的问题。如果教授问，我想台湾很多所谓改革中的弟兄姐妹会说，台湾教会所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成功神学或灵恩现象泛滥。也许比较敏锐一点会有自我检讨的人会小声的告诉教授说，改革中教会里面有一人或某些人独大的滥权倾向，或者讲道的水准低落，或者不重视自己的任性标准等等等等。这些你都可以与神学教授讨论，你如果要与神学教授讨论这些议题也没有错，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教会中的确有许多这样的问题。但是那天我按照我个人的浅见告诉神学教授，当今台湾福音派教会所面对最大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基督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特殊基督论的问题，就是台湾教会保守的教会，就像其他地方的华人教会，普遍的贬低基督的人性，而就不自觉的否认道成肉身的事实，也就否定基督中保的身份。换言之，教会普遍缺乏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和认识，神学院也没有认真按照我们的信仰标准教导上帝儿子道成肉身，圣徒也没有认真学习我们的主2000年前娶了一个具有真实身体和理性灵魂的受造人性这个历史事实。 弟兄姐妹，幸福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不是无所谓的神学议题，这直接影响一个教会和圣徒的属灵生命。如果你不确切的认识圣经中道成肉身的独生上帝，你怎么爱他？而基督的心腹又如何顺服基督？圣徒不确认主耶稣道成肉身，就不但无法与保罗一同的颂赞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也就不自觉的否认保罗所坚持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两位、三位，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降世为人，或直接翻译就是那人基督耶稣。一个人不管自觉或不自觉否认耶稣是上帝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后果就是他必然会寻求另外一位中保。台湾所谓改革宗基督教教会和其他教会共同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没有扎实的基督论帮助弟兄姐妹认识耶稣他到底是谁，他是如何道成肉身执行他中保的职分。所以教会就出现许多的先知和使徒，或者一人独大的牧师和他的师母，这些人就成了神人之间的中保。有这样子的中保，大家也不要奇怪教会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滥权操作和偶像崇拜，因为只要先知说了就算，只要牧师师母说了就算，大家顺服就是了。而我们呢，我们是新福改革宗教会，还是有名其实的改革宗教，有名无实的改革宗教会？在座上过基督论课程的同学们知道，如果我们改革宗有什么引以为傲的地方，还是改革宗不能有任何引以为傲，因为那样的我们的心就不够破碎。如果我们有引以为傲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最好的基督论。如果心服不以为我们有最好的基督论，就是符合圣经的基督论，我们就失职，你就在浪费你的时间，你们也不应该来这个教会。你来教会不确切认识你的主耶稣基督是谁，你的主为你做了什么，叫你越加有你的主的样式，进而荣耀他，那么你来教会干啥？我是认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问，我来教会干什么？我来教会要找人抹油按手，还是要找师母祷告才靠谱？还是教会里有属灵的爸爸妈妈，可以向他们诉苦，为我背书？幸福的弟兄姐妹，你必须问，谁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中保？是人，还是那人基督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你说你信耶稣，你就必须解释你自己信的是什么样的耶稣。这关乎我们的救恩。是的，信耶稣的确得永生，但是你也必须信对了耶稣才有永生。老约翰说，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就是迷惑的人的，是敌基督的。这个是使徒约翰的正统标准，也是我们心服的正统标准。若是如此，我们就必须按照经文了解基督是如何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他真实成了一个真人，上帝的儿子并没有成为一个仙人，他道成肉身，取了真实的人性，有血肉之躯，就凡事与我们一样，好成为我们的中保大祭司。若他真的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这就表示若我们的孩子会哭，那么在马槽里的婴孩也会哭；若我们的孩子需要妈妈喂奶，那么耶稣，孩童耶稣也需要他的母亲喂奶； 我们的孩子需要学习，需要成长，耶稣也需要学习，也需要成长。我们的孩子需要依靠圣灵来认识他们的上帝，那么耶稣也需要依靠上帝的灵才认识上帝。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不是幻影，也非只看起来像人。就如我们刚宣读的加克敦信经所言，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就是在此改革中有最好的基督论，因为我们认真看待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人性。相较之下，路德宗和罗马天主教很难处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会对他们造成某种程度的尴尬，因为正因为他们的基督论并不容许主耶稣有成长的空间。路德宗会说，基督的神性属性直接传递给基督的人性，因此基督的人性就无所不在，也无所不知。而罗马天主教则说，基督从出生的那一刻就领受上帝一切的恩惠，因此他虽然来到世上，他不需要成长，也没有所谓的学习。也就是说，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教导，马槽里的婴孩已经拥有一切关乎上帝的知识，婴孩耶稣已经拥有荣福之冠，他不需要像我们一样走天路，他不会哭，也不会闹。天主教的注释书会说，基督在母腹里面就蛮有智慧，就不可能有所增长。若经文说他智慧增长，如二章五十二节，那是说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选择向我们展示符合那个年龄的智慧，因此他只是对我们来说看起来有所成长。但是我们应该问，若耶稣在马槽里就无所不知，那么在马槽里的真的是婴孩吗？还是只是看起来像婴孩，他真的是人吗？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否认基督拥有一个圣灵所造，真实需要依靠，需要学习，需要成长的人性，你就不免会寻求另外一位中保，你就会下跪教宗，你就会拜玛利亚，你就会向人所谓的圣徒祷告，你也最终必然否定因信称义的教义。因为如果基督没有确实道成肉身成了人，他就无法为我们做大祭司，献自己为我们的赎罪祭。如果他没有真实的肉身灵魂为我们经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的身体灵魂也就不得救赎。所有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关于我们主他幼年的事迹，也只有这段经文让我们一瞥孩童耶稣成长的过程。所以有人说心腹没有不教导育儿守则，我要今天的讲到就是心腹的育儿守则。路加告诉我们，就如其他的孩子们，我们的主是在他的父母的养育之下长大的。就如其他的孩子，耶稣他如何成长取决于抚养他长大的父母。近前的父母通常会教养出近前的儿女，耶稣也不例外。耶稣近前的父母给孩子行割礼，带他上耶路撒冷，把他献给主。他们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事，才回到加利利自己的城拿撒勒去。第四十一节，每年在逾越节的时候，他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逾越节是旧约时期犹太人需要上耶路撒冷守节的三个节期之一，其他两个节期是五旬节还有祝棚节。通常只有男人，按照律法只有男人需要上耶路撒冷守节，但是特别近前的妇女也会一同上去守节。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主耶稣他第一次 按照律法上耶路撒冷，但是经文没有告诉我们，通常犹太的男孩是13岁才正式的需要守律法一切的规律。路加说他们守满了节期，就表示他们不仅是按照规律留在耶路撒冷两天，他们是守满了节期的七天。拿撒勒，加利利的拿撒勒，在耶路撒冷以北约130公里，当时大概三天的徒步路途。约瑟和玛利亚回程走了一天，才意识到他们的孩子耶稣不在他们中间。我们中间有大家族的人，其实你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家人出游，你的孩子坐我的车，我的孩子坐你的车，就到最后都不知道孩子在哪里。拿撒勒和耶路撒冷之间需要经过对犹太人不友善的撒玛利亚，因此上行耶路撒冷的人通常会纠团，大家一起同行，好彼此照应。约瑟和玛利亚应该是在晚上准备过夜的时候，才发现耶稣不在同行的人中间，也不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之中。过了三天，这应该算是他们在路途回拿撒勒的第一天，回头耶路撒冷一天，在第三天就遇见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耶稣和教师坐在教室的中间，一边听一边问，凡听见他的就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对应。犹太人的老师和学生是坐在一起的，学生不仅要回答老师的问题，也要问老师问题。我们也应该这么做。我不懂为什么总是老师站着，至少应该是老师坐着学，没有。路加笔下形容的耶稣很明显他是一个学生，他不像有些伪经讲耶稣在这里大发厥词教导老师们。 No， 他是透过聆听和问问题学习。但也很明显的耶稣是一个资优生，他的聪明或者理解和对应答案都令人稀奇。12岁的男孩在一个近前的犹太家庭已经受到非常严格的经文训练，我要准备他们在13岁做一个为律法负责的犹太人。然而耶稣的答案在所有学生之中叫人稀奇，这可能与他的年纪有关系。12岁的孩子不会坐在圣殿里面与拉比有所讨论。这也凸显虽然耶稣的父母他们没有钱，你注意在之前的经文他们献上的不是羔羊，是鸽子和斑鸠，这是穷人献的祭。虽然他们没有财力，但是很明显的他们没有忽略耶稣的教育。我们注意天父为他独生爱子所拣选在地上的父母不是有钱人，而是近前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显然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耶稣，他们的近前不仅反映在他们遵守律法或按照规矩行事，也反映在他们儿子叫人惊奇的对应之中。守在座的父母们，也许你不了解你儿女所有的作为或他们的对应，但是你知道他们好或不好最终与你脱不了关系。我们知道耶稣他的天父是每天早晨提醒耶稣的耳朵，使他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与耶稣他在地的父母他们忠实负起养育耶稣的责任并没有冲突。正因为天父定义要透过在地的父母养育儿女，所以地上的父母就必须尽责管教天父所托付他们的儿女。儿女我们都知道是上帝所托付给父母在地父母的产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我们中间身为父母的人，我们中间做长辈的人，就必须问我们教导我们的儿女到底教导什么，我们是否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育养我们的儿女。因为你知道你怎么教你的儿女通常就成了什么样的人。我和小玉没有小孩，所以 在这个议题上，也许我应该有一点谦虚，但是我今天是以传道人的身份对你们说话。我不是在这里分享育儿守则。许多基督徒的父母养育儿女，送他们上才艺班、补习班、户外活动、艺文活动，然后在周末再挤出一些时间给教会，这其实非常贴切的反映父母自己的价值观。就像父母自己不过是分出时间来给教会，分出时间来参加团契或聚会。看到这样的基督徒父母，我必须说，我觉得孩子会很可悲，也很可怜，父母也很可。父母也许教导孩子们许多的事，也投资许多的资源在孩子身上，但是父母不在意教导孩子们，他们唯一必须知道的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父母自己不以身作则，教导孩子们敬拜、读经、祷告、聚会、与弟兄姐妹团契连结，那么父母凭什么期待你的孩子会有智慧？你自己又凭什么有智慧？如果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精心安排，为耶稣安排一个非常充实的童年，他学钢琴、小提琴，会吹笛子，学攀岩，也不会缺席家族的聚会或亲友之间的同乐会。你觉得那天我们的耶稣他会坐在圣殿里面与教师们有问有答吗？他不会，他不会有心在他天父的家里，他会走在同行的亲朋好友中来作会。然而12岁的耶稣他不仅有聪明，他有心留在圣殿里听和问教师们，他有一颗渴望学习他上帝话语的心。哦，人们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哎，因为他是耶稣嘛。但是我们有更好的基督论，不是吗？我们知道，我们认知基督有真实的人性，我们认知基督的成长、他的学习、他的智慧、他的聪明、他的对应，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学习和培育出来的。耶稣他是按照父的旨意道成了肉身，在近前的约瑟和玛利亚的育养之下成长，他学习做一个近前的儿子。耶稣学习做人和做上帝的儿子，这有什么好稀奇的？耶稣叫约瑟和玛利亚稀奇。敬虔结出的果子，我们儿女敬虔结出的果子确实会为我们带来惊喜。世上的父母会为了儿女交到条件好的男朋友，讨到一个门当户对的老婆，上了好的学校，找到好的工作而欣喜。基督徒的父母也应该为这些事而欢喜，但是我希望你们不是为这种事最欢喜，因为这些事最终都不能叫我们的儿女上天堂。我希望你们都曾经见证过自己的儿女结出敬虔的果子而惊喜。孩子们自己会喜欢祷告，孩子自己会喜欢读圣经，孩子渴望来到教会，因为他们渴望认识他们的主耶稣。这会叫基督徒的父母惊喜，这也是上帝赐给忠心父母的赏赐。然而那天我想约瑟和玛利亚可能惊多于喜，他们惊讶，他们稀奇，我们也好奇耶稣从哪里得着智慧。 第一，从约瑟和玛利亚他们那里，不是吗？上帝特别拣选约瑟和玛利亚，因为天父要他的儿子有一颗敬畏他的心，好得着智慧。耶稣从他在地的父母那里得着一颗敬畏上帝的心。第二，耶稣从圣经里面得着智慧。主耶稣，你可以听得出来，他口中的话都来自旧约经文，他血管里流的血是圣经的血。诗人说，我比师父更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老年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你的训词。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爱慕上帝的律法，终日不停的思想，因此他在教室中的对应叫人稀奇。第三，圣灵在基督的身上工作，叫他得着智慧。耶稣就是上帝的智慧，因为耶稣就是上帝。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基督的神性直接运行在他的人性上面。如果基督有真实的人性，那么上帝就必然是透过圣灵运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性之上。这个就是上帝创造的人性。人的本性就是依靠上帝的圣灵而活出圣洁，为上帝而活。不论是欧文或者巴文克，改革中的神学家对此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述，或者看加尔文对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的注释。我们不应该以为耶稣生下就有一切的智慧，他道成肉身就依靠圣灵学习，他是凭着圣灵领受恩典。恩典不是只给罪人的，恩典是给人的。上帝创造亚当就是要亚当领受恩典，末后的亚当也不例外。他的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玛利亚他们当然会伤心，我们也不会奇怪玛利亚在这里是责备耶稣，你为什么对我们这样行呢？其实按照我们的标准，玛利亚是非常不合理的客气和节制。如果你的小孩三天不见，你会有什么反应？你找到他，哦，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还是不分青红皂白先打一顿再说？哦 ，sorry， 对不起，我们中间不打小孩，我们先骂他一顿再说。哦，对不起，我们不骂小孩，我们要先拥抱他再骂他。I don't know。不论如何，重点是我不知道，我不是父母，在座的父母可以告诉我你会有什么反应？我猜你不会有闲情逸致，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对应。耶稣说这句话，是福音书里面所记录耶稣最早说的话。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原文并没有说我父的什么，所以可以翻译成我父的事。但是按照上文下文，耶稣应该强调的是地点。耶稣应该在他父的家里，就是圣殿。所以约瑟和玛利亚听到耶稣这个回答没有抓狂。I don't know， 我会抓狂。这两节，我越思想这两节经文，真的越加的体会这是两节非常奇妙的经文。人们会稀奇耶稣的反应，我们也应该稀奇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反应。路加特别说，玛利亚他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正如当初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这显示玛利亚不仅是一位敬虔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一位受教的母亲。他不竟然明白他的孩子耶稣的一切的作为，但是玛利亚他一直在学习。玛利亚 玛利亚和约瑟那天的节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学习来的。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但是玛利亚也必须认耶稣为他的主。他不仅要教导他的孩子耶稣，也要顺从他的主耶稣基督。这个我想是玛利亚他一生的功课。而若非有圣灵和上帝的大能荫庇，有哪一位母亲能够学习这个功课？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女子，但是会有一把刀刺透她的心。在十几二十年后，她的儿子会对她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再过三年，她的儿子断气之前在十字架上要对她说：妇人，看哪，看哪你的儿子。而现在父母的问题往往是认自己的儿女为主，但是玛利亚她需要学习认她投生儿子耶稣为主。从第一天，从一开始，天使就告诉她，你那要出生的圣者要称为上帝的儿子。但是对玛利亚这样的以色列人来说，上帝的儿子是指以色列人要做王的大卫的后裔，所以玛利亚也必须不断的学习耶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儿子。也就是说，玛利亚必须学习最好的基督论。耶稣那天教导玛利亚，你不会在皇宫里面找到我，你应该知道你会在圣殿里面找到我，因为我应当不，因为我必须，对，因为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面。这不是说耶稣在否认约瑟是他在地上的养父，反而耶稣在教导他在地的父母，我的生父在天上，圣殿是我天父的家。然而十二岁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此他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喜爱他的心也可以直接翻译成恩典 Charity， 也就是说上帝在耶稣身上的恩典有所增长。这节经文不只是在收尾耶稣的童年，其实也描述耶稣他公开事工之前的光景。耶稣12岁到30岁之间，他的智慧和身量，并且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如何增长？如果父神对他永生独生爱子的喜爱之心有所增长，这必然是指着他道成肉身的人性而言。而人如何讨上帝喜悦？一个孩子如何讨父母喜欢？顺服。儿子顺服。这个儿子耶稣他之后会说，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就藏在他的爱里面。顺服的儿子讨天上的父和地上的父母喜悦，就连耶稣也不例外。然而耶稣他是如何顺服的？他必须学习顺服。就连他上帝的儿子，他都并非天生，他必须学习顺服父。就连全然圣洁无罪的道成肉身的上帝儿子都必须学习顺服。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他虽然为儿子，但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这告诉我们，若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或者上帝赐予他的恩典随着他年纪增长， 那么耶稣在他12岁到30岁，在那段时间，在天父把他藏在箭袋里的那段时间，他必然是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因为他必须借着所受的苦难学习顺从。耶稣他蒙他的父所爱，也领受他父的恩典，他是满有恩典和真理，不仅因为他就是恩典和真理，也因为他身为神人中保，就丰丰满满了领受了恩典和真理。所以我们问天父为何赐恩给他的儿子，或者我们人为什么领受恩典，上帝为什么要赐恩典给我们，我们为了什么蒙恩，为了叫人顺服。上帝儿子领受恩典，无非就是要他顺服，好叫上帝喜悦他的心越加增长。他就是为此而来的，不是吗？他说，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我来到世上就是要遵你的旨意行。就此来说，心服改革中的弟兄姐妹，顺服就真的蒙福，只顺服就必讨父的喜悦，而子越顺服，父越喜爱子，而父在哪里最喜悦子，子在哪里最顺服，子为了什么领受一切父所赐给他的恩典，恩上加恩。上帝儿子他学习顺服，我们也因此学习顺服。弟兄姐妹，你看得出来这与一般教会里面讲的要顺服要顺服是多么的不一样。子爱父，因此子顺服父，父爱子，因此他赐恩给子，叫子顺服他。如果我们顺服主耶稣，也必须是如此。真正基督徒的顺服必然是出于爱，而你必须认识你的主耶稣才能够顺服他，才能够爱他。你也必须依靠他所赐下的恩典才能够顺服他。而且你知道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是的，顺服就必蒙福。但是我们更应该说，凡蒙福的也必顺服，而最蒙福的也必然最顺服。那天耶稣顺从他的父母，与他们一同回到拿撒勒。我们知道有一天上帝的儿子要顺服他的天父，顺服以至于死。他的顺服最终送他上十字架。顺服就必蒙福，顺服就必讨上帝的喜悦，而那最顺服的，也就是上帝所最爱的，正是在十字架上，正当天父将愤怒一滴也不剩浇灌在他儿子身上，正当上帝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缘故被上帝离弃，正当父最愤怒子，也正是父最爱子的那一刻。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从小顺从他在地的父母，最终顺服他在天的父。那原来是智慧的，居然成了坐在教室中间领受智慧的儿子。那从来就在父怀中的独生上帝，居然为了你我们的缘故，他学习顺服，以讨父喜悦的人子。这是何等的救恩，这是何等叫人稀奇的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你赐下的救主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是马槽里的婴孩，他是12岁与教师问答的孩子，也是30几岁受苦上十字架的拿撒勒人上帝儿子耶稣基督，这样他就成了能够拯救婴孩也能够拯救大人的世界的救主。他是真上帝之真上帝，也是最真实的人。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奇异的恩典，这是奇妙的恩主，这是我们的心思从来想不到却必须颂赞的。求你帮助我们中间做父母的确实认识这位神人之间的救主，也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每一位孩子们都学习爱他们的主，好凡事效法他们的主。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 感谢神的话语，那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在座位上有一